情的我不够热火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留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那心如雪地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 这首歌我的背叛你辐射，一点也不用吃很多，不必再考虑，不必再犹豫。